我知道，我明了，人想过，人爱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有你在时总会想说。我说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人难过，哦，人爱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有时总也是会想说，你在我想过，又会难过，再又爱过，再又想过，你再会想说，在我心中会想什么？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人难过，人没爱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有你在时总会想说。我说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人难过，有人爱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有心在只是会想过，你再会想说，又会爱过，在心中有时会想，那个叫做星辰，你再会爱过，又会想过，又会放过我、哦哦、你再会难过，又会想过，有你在我的心中，有故事总会想。我难过在眼心中，时间想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再有想过，再有爱过。我知道，哦，我明了，再有爱过我。